把经宗表演出来给大家看。那念老者后面说，一般人想啊，自己有一个电视机，看到人家有两个啊，总希望自己再有一个跟他平等，思而未得呢，故意为忧啊。啊，他有什么？想不到啊。那想到了，想到忧也不能够止住，有两个，还想有三个。啊，有房子还想有大楼，欲无止境啊！一直到老死还不满足啊！那么这个忧虑带到下一世，生生世世离不开忧虑啊！你说你活得多辛苦这是世间相啊。世间人心吝啬贪婪，没有点想得到，有的不肯给人，见死不救啊，他的财产被别人夺去了，那种怨恨的心带到来世，来世再遇到报仇啊，就造成什么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有完没了啊，这才真正是有苦万端。欲切欲深，时间越长越难化解。这个事实现象，只有佛法能化解。对现在这些人非常顽固啊，财物有时他就愤恨啊，愤怒怨恨愁苦解不开啊，啊不肯放下了，不肯放下就记着仇记着怨恨，来生遇到就报复。啊，这些现象都在我们面前，都是我们这一生亲眼看见的，而且今天不是某个地区，全世界啊，我们走过很多地方很多地区啊，见过各个阶层的人，男女老少，确实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。这个缘结得太深。啊，换一句话是化解谈何容易。你多了他财产 你还杀了他人命，他心里怎么能甘心？怎么能没有报应？啊，这个报应搞得今天整个地球社会混乱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生生世世缠缚住啊，苦不堪言。大家要想知道这个事情，安史全书、印光大师介绍，学佛的人一定要看。他认为中国最近100年第一部好书，印光大师评判最好的部署，讲因果报应，讲的透彻啊！文昌帝君胤祉文一开头，文昌帝君17世做士大夫，他说出这17世的冤冤相报。最初是一时成性，造成小恨，然后就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最后冤尊成会，互相杀害，愈演愈烈。啊，总算是读书人，遇到佛菩萨。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怨恨心放下了啊，就升到天道啊，啊，在文昌地区啊，大愿怎么成就？从小愿接下来，大愿不是一时间的，生生世世没有解，愈解愈深啊！爆发的时候愈演愈烈，这一世你杀他，来世他杀你，再来世你又杀他，没完没了，愈杀愈惨，愈杀愈厉害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啊，如何化解大愿？从小愿化解，不给人结怨。啊，人跟我结怨，我不跟他结怨，就没报复。啊，他给我罪受，我就受，甘心情愿受，没有报复的心，这个账就了了，就戒掉了。啊，绝不干杀死。啊，只有真正修佛的人修佛。啊，我们离开这个地球， 离开六道轮回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唯一的一条生路。只要你不学轮回，你决定遭受果报。对，念佛要紧的，念佛是人生第一桩大事。所以做人一定要记住，不要跟人结冤仇，啊，他跟我结冤，我不跟他结冤，这就对了，啊，古人所说的仁者无敌，啊，一个仁慈的人，仁慈的人一生没有冤家对头，啊，不跟人结怨，那叫处处忍让，处处谦让，啊，他回报我，我不回报他。啊，他侮辱我，我不侮辱他，我恭敬他。要懂啊，冤结化解。啊，他障碍我，我不障碍他；他陷害我，我不陷害他。啊，他想我这一生现前的利益好处。我想是我来生的利益，没有冲突啊，这一生呢，事事我都让你啊，来一生我的福报是自然的啊，我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一生在这个世间时间短不长，未来的时间长了，那我们一生本着这种理念啊心态生活，待人接物，遇到净土法门啊，这就缘成熟了，遇到净土法门，我们这一生可以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，啊，对这个世间事全放下了啊，这才叫大事因缘呢，这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啊，了生死出三界啊，到极乐世界成就之后，再回头来度这些苦难众生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，应当要真干的。啊，决定不能去怪别人。啊，别人对我们怎样是对不起，那是什么？他对我们不了解，原谅他。啊，不要去跟他计较，一笔勾销。啊，佛教导我们。看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，那为什么他有佛性？哪有不成佛的？成佛只有先后早晚不同啊，肯定是成佛的 啊，想到这个地方，恭敬心就升起来了。啊，不再给人为难了，在消业障啊。释迦如来劝我们，这一次我们成过去生中修的无界实相啊，修的成绩还不错，这一生能得人身啊，得人身是靠无界实相啊，才得人生的，不是偶然的啊。那么这一生很难得遇到佛法，我们继续修无界实相，佛所教我们，我们都做到了啊，那我们就有信心，来生我们不会是人生啊，这个生死之后又换一个人生，这一生修的比上一生好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下一生的福报更大啊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。如果真的觉悟了，那细心观察三界六道只有苦没有乐啊，所谓的乐不过是苦暂停啊，感觉得很啊，福报享尽了，苦报就现前了，所以不求尽了啊，尽宗法门，阿弥陀佛建立，帮助一切众生得究竟乐，利究竟苦。究竟苦是六道轮回，离六道轮回，究竟乐是极乐世界，我们要相信，不能怀疑，要真感那么活在这个世界，不能放下的啊，这样的人多啊，这样的人造的业不好啊，不善的业会赶来不善的果报，这很可怕怎么办啊？那我们学佛这非常幸运，我们时时刻刻都放下，时时刻刻都可以往生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贪念，这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。 啊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决定不造恶业。啊，造恶业对你往生会产生障碍。啊，这也就是说明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，什么原因？造的恶业太多了。啊，到时候冤亲债主来找麻烦，让你最后一念不是阿弥陀佛，就去不了。啊，是放下重要啊，放下障缘就没有了，不放下障缘在啊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临命终时财宝就放不下，他有留念就去不了了。极乐世界去不了了。啊，身体坏了，灵魂存在。灵魂在哪里？围绕着他的财宝，舍不得离开。这些财宝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，他用不上。啊，独去独来啊，无能伴随啊，至爱之人呢，可以同时死，但不能同处去。这一句话要记住。母子之亲啊，虽然同时死，去的地方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个人的业力不相同。走的时候一个人走，没有人跟随你。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不能没有充分准备。世人以命终时，你的身体啊，外面六根，里面五脏六腑通通都停止了，那都不再起作用了，习界散坏啊。啊，你的家亲眷属，你所心爱的人，从此分别了，不再见面了。啊，你在这个社会上做大官，掌握着大权，有威有势，这个时候完全没有了。你有专权，运行有专机啊，有自己的游艇轮船啊，你有珍宝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去， 你空手而来还是空手回去？啊，谚语常说，万般讲不去，唯有一岁深。啊，这两句话我们要常常念在口上，提醒自己。啊，最后这一句话很重要，唯有业随身，你造的是什么业？啊，生活当中造的业，工作里头造的业，待人接物造的业，啊，别人对我态度不好，我有什么感觉？那我有不好的态度对人，我没有感觉。人家有不好态度对我，我马上有感觉。要知道，我们什么态度对人，人家立刻就感觉。这是什么？有意无意啊，结怨呢。那别人怀恨在心呢，念念不忘啊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，来世报复。就是愚痴。真正学佛的人可不干这个事情啊，他对我不好，我回答他笑眯眯的，化解了。啊，我们对人笑容恭敬，像弥勒菩萨一样笑面迎人呢。啊，对人充满了善意，充满真诚，啊，就能感动人了。恶人也会被你感化变成善人，你的功德就大了。啊，如果放在心上生闷气，这个业造重了，来生来世遇到肯定要报复。啊，怎么能干这个事情？不论贫富，无不皆然。啊，男女老少，贫愚不孝，贫富贵贱，这是平等的。所以，佛陀教我们做人。我们要记住，那眷属要和，要敬。从谁做起？从我自己做起。别人对我不和不敬，是因为我对他没有和敬。那他对我不和敬，有怨气，我每一次见面对他都和敬，时间久了就感动。要有耐心，要有长远心的。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，父子兄弟夫妇亲属，没有敬，也没有爱。啊，只有什么呢？只有厉害。有利，互相利用，没有利， 远远离开。那为什么呢？怕他占我便宜。都是这种心理啊。今天没有厉害，父子都不想往来。啊，何况兄弟朋友，往来的都是有利。我在他那里能得好处，我要利用他。利用完了之后啊，再得不到好处了，就分手就离开了。这是什么心？啊，这个是现实社会写照。中国人做人的标准是仁义礼智信，叫无常。常是永远不能丢掉的，这是个人呐。五常都没有呢，那就不是人了，是什么呢？妖怪。害人，害社会，啊，害国家，害世界，他干这个事情。父母跟子女的关系，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个关系有四种：报恩的、报怨的、讨债的、还债的。你说麻不麻烦？啊，报怨的呢，过去你伤害了他，甚至你杀了他，夺了他的财产，他这是到你家来做你的儿孙，你不知道啊。到他长大的时候，他要把你家毁掉，报仇是来干这个。如果是来报恩的，这个小孩过去你对他好，你曾经帮过他、救过他，确定是孝子贤孙。如果是报怨来的，从小小孩性格就不好，叛逆不听话，学佛的人知道，看到这个情形就晓得要怎样去教他。对于叛逆的，格外的爱护他，要施恩，慢慢让他体会到感恩。啊，虽然来报仇啊，不至于有大的灾难。这个事情理很深呐、啊，事很复杂，所以家里积德，啊，后代肯定会有兴旺。啊，这是我们不可以不晓得的啊。战争 啊，那种怨恨必须把对方消灭，对方不错是消灭了，那个怨恨能化解吗？不能，生生世世都不能，那就变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太可怕了。啊，爱因斯坦最伟大的发明是原子弹的。啊，他也附体来找我，透个信息给我，他在哪里呢？在无间地狱，告诉我他住的这个地狱比所有地狱都苦。啊，叫什么地狱呢？核爆地狱，原子弹他发明的。啊，他所透的信息，这个地狱核弹不断的在爆发，这个爆发完了，第二个就结束，第三个也结束，他全身的细胞都在几千摄氏度高温之下了烧烤，苦不堪言。啊，非常后悔发明这个东西，现在后悔没有用啊！啊，地藏菩萨慈悲啊，特别允许他出来偷信息啊，告诉大家核爆的状况是剧烈的，真正叫斩尽杀绝，连空气当中所有的细菌全部都不能活啊！这最残酷的啊！他现在受着国王，他告诉大家下达命令制造原子弹的人，赞成造原子弹的人，制造的人啊，接受命令执行的人，无论是用飞机投弹还是用飞弹来发射，他们将来的果报都跟他一样，都要到核爆地狱啊！而且这是无间地狱，死了之后马上就进去了，都要受这个苦，劝人千万不要干这个傻事啊！千万不要用核武做战争的武器，偷这个信息啊！谁相信？我们说出去鬼话，净空法师在说鬼话，我把这个鬼话上头啊加了几个字。可以相信的鬼话啊，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啊！透这么个信息给我，我能理解，我能相信的啊。总而言之，发动战争啊，这些人。啊，这些事从事于战争事的那一些人员，自古至今没有不做地狱的。 地藏王菩萨特准得出来。啊，现邪透出之后，他还要回到地狱，还就受他的果报，那可怜了。啊，他还说过，他过去是曾经在中国投过胎，中国人，还出过家。啊，是个讲经的法师。非常可惜，他也遇到了净土，没有求往生，造这样的罪业。冤枉啊！那世间最大的这个罪业就是这种，没有比这更大的。这是灭绝的在乎，众生但知为果啊，菩萨则为因也。这句话重要。这一点我们也要牢牢地记住。啊，众生迷惑啊，感造恶业，不知道啊，造了有果报，到恶报现前了，后悔来不及了。那菩萨聪明，菩萨知道因必有果，所以不敢造恶业。我们学佛要牢牢地记住，要学菩萨决定不造恶业。啊，无论是什么人，加给我们的羞辱、伤害，我们通通能忍，啊，我们做一桩好事受到障碍，心里都知道好事为什么做不成，佛菩萨为什么不加持，众生没福啊，众生造的恶业太重，佛菩萨想加都加不上。啊，众生应该要受这些苦难，这无可奈何。我们看到伤心啊，没法子。这是天理啊！至于障碍的人，当然他也有障碍的果报啊，并不是说障碍就没有果报了，不是有果报。如果他要是有智慧，他不会造这个业。因为这是不善业啊，不善业跟此地所说的绝当报偿于后世 他迷惑了，图眼前的小利啊，障碍众生接受正法的机缘啊，那么他们的果报肯定生生世世遇持，自己将来遇到法缘也会被别人障碍，这冤冤相报啊！那也是多生多劫遇不到佛法，是遇不到正法，这是所有灾难里头最严重的灾难啊！不闻经，不闻法，不知道修行，就是第一重罪也，其他罪都轻了，只要听经闻法觉悟了，全都解决了。那所以听经闻法是多么重要，每一尊佛出世没有不讲经，没有不教学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49年讲经说法，没有休息一天。什么意思？告诉我们，讲经说法、听经闻法，第一大德。人有生必有死，早死晚死总是要死，这是平等的。可是问题，死了到哪里去不一样了。有人死了到天堂，有人死了便出生，有人死了变恶鬼，有人死了堕地狱，还有人死了上天堂，生极乐世界不一样。这段事情我们现在很清楚很明白，所以我们一心一意只求极乐世界，其他的全放下啊！你不相信，我相信。我们个人去个人地方，啊！我这62年的佛没有白学，啊！总算有了个结果。如果这个世界上啊，还有一些人真正是好人，生生世世断卧修善积功累德，他们不应该在灾难当中死亡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个灾难就不会发生。啊，世间事谁做主？自己造因受报，但是那个缘，佛菩萨神明在掌握住啊。啊，用佛法的术语说，他们加持。啊，他们慈悲，无逆是我，回谤佛法，只要肯认错，只要能忏悔，能回头，信愿持名， 阿弥陀佛也不会舍弃他。啊，他临命终时，佛也来接引，慈悲到极处啊！这是我们应该学的。佛能忍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忍？佛能做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这是应当学的。啊，我很难得，这么多年我都过太平日子。这太平日子怎么过呢？我不看电视，不听广播，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。啊，朋友到我这儿来，只谈佛法。啊，不谈这些东西，所以外面情形我全不知道。我居住这小环境，天天太平。啊，这小环境没事情。啊，我们的邻居处得很好，见面老远看到就打招呼。还有的人情味啊。啊，如果天天接触这个东西，麻烦可大了。那些忧心忡忡，你的心怎么能安？啊，所以我手机都不要了。有信众送我手机，好像送过三四个，全丢了，全不要了。啊，这个东西是干扰。啊，这就是烦恼。啊，现在人没有手机，这日子怎么过？没有手机，过幸福、美满、快乐的生活，那不是你自己找麻烦吗？啊，没有事情，不要去上街，这个市区不要去接触，啊，想一想。啊，接触的是田园山水，啊，这个都好。都市里头，你所看到的，你所听到的，你所接触到的，没有一样不是烦恼。啊，常常去就会受感染。就会受他影响，啊，最好是不接触。啊，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啊。住家住到乡村去，住到野外，最好是人迹不到的地方。啊，现在老了，不能再干了，记忆力也衰退了。啊，现在着急的，经上讲，要信愿持名，往生净土，这个要紧啊，别的都不要紧了，都是不急之物啊，最紧急的。是念佛求往生啊，所以经专讲一部，专教一部，其他的全放下。 我在台中十年，老师就是传给我的无量寿啊，我欢喜，我不学谁学，我不讲谁讲啊，我活一天讲一天，给大家做榜样做示范，这个东西真好，所以我把一切经放下，晚年专讲这部经。啊，讲到往生为止。啊，希望后继有人，希望后人讲得比我更透彻、更圆满。啊，造善因必有善果，专门弘扬这部经，决定得生净土，决定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。这个加持就在现前，现前我所有一切的遭遇都是佛力加持。那加持也不善的啊，有很难忍受的，那是菩萨在锻炼我们的，考考我们的功夫。你真的能忍还是假的能忍？你不能忍，被淘汰掉了。能忍提升的啊，那我们从这方面想呢，就非常安慰。啊，对于我伤害的人，我都成感恩的心。为什么？他来考我的，我很幸运通过了，及格了。啊，没有被他淘汰掉，这些是真理啊！你功力越好越深呢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越高。所有这些找麻烦的人都是帮助我提升品位的，我怎么可以怨恨他？不但不怨恨他，我要感谢他。这些都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一样就是正法，不要学太多。啊，果然能选在一门上，依教奉行。啊，真的一门深入，真的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就成功。啊，但是认识选择是要费时间啊，道理我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啊，可是还是什么放不下了。我放不下不是名闻力量，名闻力量早放下了，放不下大乘经论啊，各个宗派典籍我都想学，现在年岁大了不行了，不放下不能往生啊！我从85岁放下了，一心一意专一就一部经，夏天于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，我就一部，就一句阿弥陀佛，决定这一生求生净土啊，我统统放下了，不再搞别的了。啊，马来西亚的汉学院，斯里兰卡的龙溪大学，建成之后， 我什么名也不要啊，包括给我顾问我都要，什么不要。我说我去当教授，我教一门课，大乘无量寿经啊，这个课程要多少时间呢？跟我现在讲解的时间一样，1200多个小时啊，时间是一年。那我们晚年了，做一个榜样，做个模范。那我对这个事情真着急，别的不着急。第一着急的是往生极乐世界，第二着急的是把中国教学的理念跟方法传下去，那这世界上没有的。啊，我必须要做出榜样给大家看，大家才会相信。啊，所以我急着要找学生，我不想多，只想找4个人，跟我一年，啊，一年毕业，完全用古老的理念跟方法，啊，走的这个路子是戒定慧，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。